蔡淳佳这首《陪我看日出》。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2017年3月3号星期五，北京时间的中午11:05。这首歌呢是在2004年的他的专辑《陪我看日出》当中来发行的，虽然是有一首翻唱啊，但是蔡淳佳呢应该算得上是在翻唱日文歌当中特别独树一帜的了。他几乎把原来那首歌曲的一些精髓都传承了过来，而且呢还加入到了很多很清爽的这样的一些风格，就像歌曲当中唱的，风再大吹不走祝福，雨过了就有路，非常励志的一首歌。据说呢这首歌曲是在成龙的60岁生日演唱会上面，他和成龙大哥来一起演唱的，原因就是成龙大哥的太太林凤娇，她无意间在电台听到了这首《陪我看日出》，觉得非常的喜欢，然后一听呢就是2年多，后来得知演唱这首歌的歌手呢是蔡淳佳，所以就借着爱与和平这样的一个生日演唱会的机会就邀请到了他。一首好歌真的会让人念念不忘，所以下面这首歌相信在收音机旁的你也会对他有很多关于那个时候的一些念想吧。 就会变成你。 就等于爱自己，是不是会想到小的时候看的广告呢？那个时候的优质偶像王力宏，199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这首歌曲了。也相信在收音机旁的有些朋友呢，年轻到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生吧。再来听到现在，之前听到这些歌曲的时候呢，真的感觉很感怀哈、啊。王力宏呢，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爸爸了，时过境迁，但是他还是很幸福的。听歌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新浪微博音乐随心听986，或者是微信的公众账号 YGTP986，可以来找到我。下面要出场的这位女歌手呢，她可以算得上是有点其貌不扬吧。她是曾经获得过奥斯卡奖的美国女演员，不过第一次注意到她呢，是因为一首歌 Don't Look Down。 这首歌呢，当时是在做一个运动的主题，发现呢，只要运动的时候伴着这首歌这样的旋律，就会觉得跑起来动起来特别的有力量。那今天要放出的是另外的一首歌，就是来自于 Jennifer Hudson 这首 Love You I Do。 Dreams come true. You're strong and you're smart. You've taken my heart, and I give you the rest of me too. You're the perfect man for me. I love you, I do. 这里是音乐随心听。 I've made up my mind, don't need to think it over. If I'm wrong, I am right. Don't need to look no further. This ain't lust, I know.Chasing pavement

朝着反方向走去，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抖着肩膀哭泣，问自己在哪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时间它总说谎，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越美好越害怕得到，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一边失去一边在寻找，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 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一位朋友微信当中留言，他说有时候不是想说明天你好，而是想说不想长大。可能不想长大呢听起来就有点悲伤，不过另外一位朋友呢真的想要安慰你一下哈。他说呢，刚和朋友创业失败，欠了一身的债，28岁呢不敢谈恋爱，也没有女朋友，不过我不怕失败，不怕跌倒，因为没有伞的孩子必须学会奔跑，即将再次创业，我会坚持下去，为你的勇气还有你的坚持呢要点个赞，也希望你在今后的道路上面呢能够一帆风顺。有志青年来送给你。 以为有天光我们都一样，有些梦很远心又滚烫，一路走一路慌张，学会扮一个大人的模样，收敛着孩子气的小欢笑，是怎样渴望被点亮，渴望被智慧收养，幼稚的青年啊不敢负流年啊，别说不听来荒唐，我们啊多寻常，撞南墙不回望，愚公山外有没有天堂，幼稚的青年啊不见得如愿啊，也会梦过一场，那些伤不失望变成熟的形状，而我们相信这世界的善良，思绪不一样，只想到这个世界闯闯，以为有天光我们都一样，有些梦很远心又滚烫，一路走一路慌张，学会扮一个大人的模样，

是我永久的天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一声一声诉说着地老和天荒，一丝一丝一缕一缕诉说着地久和天长。 熟悉的旋律，不熟悉的味道，于嘉韵的翻唱这首《梦里》，还记得它出自于哪部电视剧吗？《还珠格格二》的片尾曲，而且它在《还珠格格三》当中呢，仍然是一首插曲。跟着这首歌呢，你会感觉想要一起哼唱起来，但是可能就觉得有点熟悉，有点陌生吧。这里是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你好，我是阿丽，今天呢是星期五。接着这首歌呢，回到那个暑假寒假看剧的那个时代吧。所以下面的这首歌曲跟刚刚这首《梦里》有点异曲同工的感觉，他们都是在用很娴熟的音乐技巧去玩音乐，而且把我们特别熟悉的这首琼瑶阿姨作词的歌呢去变了一个样子。它就是来自于李荣浩的《有一个姑娘》。 一个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啊，那个姑娘啊，是那个姑娘啊。啊，你就是这个姑娘。拼死拼活爱一场。 你就是这个姑娘。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哦哦，江南西街哈哈，看那风儿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呼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活，爱一场。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哦哦，江南西街哈哈，看那风浪就起浪。也曾迷迷糊糊，大呼小呼一起闯。还曾山山水水，敢爱敢恨走四方。更曾轰轰烈烈，拼死拼我爱。姑娘，她有一些任性，她还有一些嚣张。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叛逆，她还有一些疯狂。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姑娘，完全不同于在琼瑶笔下的那个小燕子那种非常疯狂疯癫的样子，现代了许多。来继续听歌吧，就是来自于莫文蔚的《爱我的请举手》。 噔噔在噔啊噔，该发生的没发生，噔噔在噔啊噔。 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986。 When the rain's blowing in your face and the whole world is on your case, I would offer you a warm embrace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Evening shadows and the stars appear.And there's no one to dry your tears. I could hold you for a million years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I know you haven't made your mind up yet, but I would never do.I've known it from the moment that we met. There's no doubt in my mind where you belong. I'd go hungry, I'd go blind for you. I'd go crawling down the aisle for you. There ain't nothing that I.Make you feel my love. The storms are raging on a rolling sea. Down the highway of regret. The winds of change are blowing wild and free. But you ain't seen nothing like me.There ain't nothing I wouldn't do. Go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for you. Make you happy, make your dreams come true. To make you feel my 深情款款的这首歌用吉他来伴奏呢，特别的安静，在空气当中呢，马上就会有一种感觉，好像你即将进入到在一个人的世界当中，比如说在睡前那段时光，非常非常的适合。 To make you feel my love 是来自 John Peter Lewis。 星期五的中午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迎来一个周末了。看了一下天气呢，明天的天气还算是不错，所以呢也可以用音乐来陪伴着你，可以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属于一个人空间当中呢能够去做的事情，或者是走到户外去爬爬山啊，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也是非常好的选择。说到了空气，有一位既是演员又是歌手的女艺人，他演的戏呢有很多都是深入人心的，虽然角色应该不算得上是特别的多，但是特别有代表性，就一起来听听他唱歌吧。

去丢掉了我最喜欢的灰色和种着在我阳台所有的花。这些年一个人来来去去，我不禁看看我的天空里，这一面是读不懂的忧郁，那一根是在太阳高挂的花。 早期的曹芳在2004年的时候，他发行了自己的专辑。早期他的标签就是独立温情，写歌的时候呢不喜欢用那些套路，而且呢他觉得那些和弦会限制他的创作灵感，所以在创作当中呢总是听到一种悠然自得，很快乐。最后的一首歌呢要送上的是金池、谭维维和魏雪曼带来的她是三个女她。也祝大家呢在即将到来的周末心情愉快，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吧。明天同一时间还可以继续在音乐随心听，听音乐。 嘿，那个是你吗？武装过的自己坐在对面的灯下，嘿，我离开哪里呀？尝过的一些苦，它没有让我却步。嘿，我走过来了，并且很肯定的。要比从前更勇敢了，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试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怎么说你懂吗？ 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拥抱过不完美的他，想要的是什么？这么说你懂吗？ 想要跟他们和解啊，这千万个他里面的他，也想过要说服自己，翻一页翻过去就放下，这么说我想你。 北京时间12年整。